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一章分院帽的新歌第四十四集。 帽子说完又一动不动了，四下里响起了掌声，但其间夹杂着窃窃私语，这在哈利的记忆里还是头一次。在整个礼堂里，同学们都和坐在身边的人交头接耳，哈利和其他人一起拍着巴掌，心里很清楚他们在议论什么。 今年有点跑题了，是不是？ 罗恩扬起眉毛说。 他也是有道理的， 哈利说。通常分院帽只描述霍格沃茨四个学院所看重的不同品质，以及他自己给学生分院的任务。哈利不记得他什么时候试图给学校提出忠告。 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发出过警告？ 赫敏说，声音微微显得有些不安。 有过的，有过的。 差点眉头的尼克知情地说，隔着纳威朝赫敏探过头来。纳威恐惧地退缩着，一个幽灵从你身体里穿过去，这是很不舒服的。 分院帽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向学校提出适当的警告，如果他觉得…… 可是麦格教授正等着报出一年级新生的名单，这会儿用十分严厉的目光瞪着那些交头接耳的同学。差点眉头的尼克用一根透明的手指压在嘴唇上，再次一本正经地坐得笔直，礼堂里的嗡嗡议论声戛然而止。麦格教授又皱着眉头扫了一眼四张桌子，然后垂眼望着手里那张长长的羊皮纸，大声报出第一个名字。 尤安·阿伯克隆比。 哈利刚才注意到的那个神色惊慌的小男孩跌跌撞撞地走上前，把帽子戴在了头上，幸亏有他那两只大得出奇的耳朵卡住，帽子才没有滑落到肩膀上。分院帽考虑了片刻，帽檐旁的裂口又张开了，大声宣布道： 格兰芬多！ 哈利和格兰芬多的同学们一起热烈鼓掌。尤安踉踉跄跄地走到他们的桌旁坐下来，看他那副神情，似乎巴不得地上有个洞让他钻进去，就再也没有人盯着他看了。慢慢的，那只长长的一年级新生队伍一点点缩短了。在麦格教授报出名字和分院帽宣布分院结果之间的空隙，哈利可以听见罗恩的肚子咕咕直叫。最后，罗斯泽勒被分进了赫奇帕奇，麦格教授拿起帽子和凳子大步走开了。这时，邓布利多教授站了起来。哈利最近对校长有过种种不满的情绪，但此刻看到邓布利多站在他们大家面前，他还是松了口气。海格不见了踪影，马车前面突然出现了那些像火龙一样的怪马，使哈利觉得他这次返回霍格沃茨，尽管是他梦寐以求的，却充满令他吃惊的意外，就像一首熟悉的歌曲里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。但眼下的情形至少是正常的，在开学宴会开始前，他们的校长站起来问候大家。 欢迎我们的新生， 邓布利多声音洪亮地说，他双臂张开，嘴上绽开灿烂的笑容。 欢迎，欢迎我们的老生，欢迎你们回来。演讲的时间多的是，但不是现在。痛痛快快地吃吧。 礼堂里发出一片赞赏的笑声和热烈的鼓掌声。邓布利多端端正正地坐下来，把长长的胡子甩到肩膀上，不让他们挡着他的盘子。美味佳肴突然从天而降，五张长桌上一下子堆满了大块烤肉、馅饼、一盘盘的蔬菜、面包、果酱和一壶壶的南瓜汁。桌子因不堪重负而发出阵阵呻吟。 太好了！ 罗恩垂涎欲滴地叹了口气，抓起离他最近的一盘排骨，开始一块块地往自己盘子里堆。差点眉头的尼克在一旁郁闷地看着他。 分院之前你想说什么？ 赫敏问幽灵。 就是关于帽子提出警告的事。 哦，对了， 尼克说，他似乎很高兴有理由把目光从罗恩身上挪开。罗恩这会儿几乎是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烤土豆。 是啊，我已经好几次听过分院帽提出警告， 总是在他感觉到学校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。啊，当然了，他的忠告每次都是一样的，团结一致，保持内部的稳定。 他只是一种牧师，怎么会是靠需要有危险呢？ 鲁恩说，他嘴里塞得满满的。哈利觉得他能够发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 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 差点眉头的尼克很有礼貌地说。赫敏则露出一副厌恶的神情。鲁恩使劲吞下嘴里的东西说， 他只是一顶帽子，怎么会知道学校有危险呢？ 我不知道。 差点眉头的尼克说， 当然了，他放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，所以我敢说他在那里听到了一些什么。 他希望四个学院的人都成为朋友， 哈利说。他朝斯莱特林的桌子望去，德拉科马尔福正在那里侃侃而谈。 这种可能性很小啊。 哎，你不应该是这种态度， 尼克责备地说。 和平共处，共同合作，这才是关键。我们这些幽灵虽然属于不同的学院，但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。格兰芬多和斯莱特林之间竞争这么激烈，我却做梦也没有想过找雪人巴罗吵架。 那只是因为你害怕他， 卢恩说。差点眉头的尼克显出一副受了很大侮辱的样子。 害怕？我相信我，尼古拉斯·德·米西·伯平顿爵士，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犯过胆怯的错误。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高贵的血液。 什么血液？ 卢恩问。 你肯定不会还有？ 那是一种修辞手法。 差点眉头的尼克恼火极了，脑袋在割开一半的脖子上危险地颤动着。 我想我仍然可以享受随心所欲地选择用词的自由，尽管我已不再拥有吃喝的乐趣。不过放心吧，我已经习惯了同学们拿我的死亡开玩笑。 尼克，他并不是真的在嘲笑你。 赫敏说，生气地白了罗恩一眼。不幸的是，罗恩的嘴里又塞得快要爆炸了，他只能含混不清地嘟哝一句， 不是有意嘲笑你。 而尼克似乎认为这句道歉过于轻描淡写，他一下子飞到空中，正了正插着羽毛的帽子，离开他们，飘向桌子的另一头，坐到克里维家的两兄弟科林和丹尼斯中间去了。 你干的好事，罗恩， 赫敏严厉地说。 你什么？ 罗恩总算把满嘴的东西咽了下去，不服气地说， 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允许吗？ 行了，别说了， 赫敏没好气地说。在后来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俩一直气鼓鼓地沉默着。哈利对他们闹口角已经见怪不怪，认为犯不着去给他们调解，他觉得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津津有味地享用他的牛排和腰子馅饼，接着是满满一大盘他最喜欢的糖浆水果馅饼。同学们都吃饱喝足了，礼堂的声音渐渐嘈杂起来。这时邓布利多又一次站起身，说话声立刻停止了，大家都把脸转向了校长。哈利这会儿已经感到有点昏昏欲睡，他那张四柱床正在楼上某个地方等着他呢，那么温暖而柔软。 好了，既然我们正在消化又一顿无比丰盛的美味，我请求大家安静一会儿，听我像往常一样讲讲新学期的注意事项。 邓布利多说， 一年级新生应该知道，猎场里的近邻是学生不能进去的。这一点，我们的几位高年级同学现在也应该知道了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交换着调皮的笑容。 管理员费尔奇先生请求我，他还告诉我这已经是第462次了，请求我提醒你们大家，课间不许在走廊上施魔法，还有许多其他规定，都列在那张长长的单子上，贴在费尔奇先生办公室的门上。今年我们的教师队伍有两个变动，我们很高兴地欢迎格拉普兰教授回来，他将教你们保护神奇动物课。 我们同样高兴地介绍乌姆里奇教授，我们的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新老师。 礼堂里响起一片礼貌的但不很热情的掌声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则交换了一个略微有些紧张的目光。邓布利多没有说格拉普兰要教多长时间，邓布利多继续说道， 学院魁地奇球队的选拔将于…… 他猛地顿住话头，询问地望着乌姆里奇教授。由于他站起来并不比坐着的时候高出多少，所以一时间谁也不明白邓布利多为什么突然停住不说了。这时只听乌姆里奇教授清了清嗓子，大家才明白他已经站起来正准备发表讲话呢。